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49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转不转品第54。儿时具寿善现白佛言，世尊，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为但名不退转，为一名退转也。佛告善现，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即名不退转，亦得名退转。具寿善现白言，世尊，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以何因缘名不退转？复何因缘以名退转？佛言：闪现，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定于声闻独觉等地不复退堕，必得无上正等菩提。由是因缘名不退转。然于法想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。儿时善现复白佛言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于何法想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？佛言：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与色相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受想行识相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内六处相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外六处相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。与内六界想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外六界想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六十界想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六处想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六处为缘所生诸受想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贪嗔痴想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诸见趣想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六波罗蜜多想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一切空想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真如等想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四圣地想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四念住等想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四境律等想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八解脱等想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三解脱门想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十地想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五眼六神通想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想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佛实力等想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三十二大士相、八十随好想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想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；与欲留果、 乃至独觉菩提想，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。与诸菩萨摩诃萨行，及佛无上正等菩提想，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。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想，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。与诸异声、声闻、独觉、菩萨、佛想，有退转，故亦名退转。所以者何？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以自相空观一切法，一入菩萨正性离生，乃至不见少法可得，不可得故，无所造作，无所造作故，毕竟不生，毕竟不生故，名无生法忍。由得如是无生法忍，故名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闪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复次闪现由诸恶魔到是菩萨摩诃萨所，欲令厌背无上菩提，与菩萨言：一切智智与虚空等，自相本空，无性为性，诸法一耳，自相本空，无性为性，与虚空等。如是一切与虚空等性相空中，无有一法可名能证，无有一法可名所证，证处证实，即有此证亦不可得。即一切法性相皆空，与虚空等，汝等云何唐受勤苦求证无上正等菩提？如先所闻，诸菩萨众应求无上正等菩提，皆是魔说，非真佛语。汝等应舍大菩提愿，勿欲长夜广为利乐一切有情，自受勤苦，虽行种种难行苦行，欲求菩提终不能得。云何汝等唐舍去劳？善现是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贺见语时，能审观察，此恶魔事欲退坏我大菩提心，我今不应信受彼说。虽一切法与虚空等性相皆空，而诸有情生死长夜不知不见，颠倒放逸，受诸苦恼，我当换代性相皆空如太虚空功德假咒，速去无上正等菩提，为诸有情如应说法，令其解脱生死大苦，得预留果，或依来果，或不还果，或阿罗汉果，或独觉菩提，或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已闻此法，其心坚固不动不转，以此坚固不动转心恒正修行，不失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随分圆满，一入菩萨正性离生，复正修行，不失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由此得住不退转地。是故恶魔虽作种种退坏方便， 而不能退菩萨所发大菩提心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，超诸声闻独觉等地，一切魔事不能退转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名不退转。远离一切虚妄分别所知诸法，二乘地等，以名退转，故此菩萨得两种名，非如余位为名退转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不辞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欲入初净律乃至第四净律，即随意能入；欲入次无量乃至舍无量，即随意能入；欲入空无边处定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定，即随意能入；欲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即随意能入；欲入初解脱乃至想受灭解脱，即随意能入；欲入初圣处乃至第八圣处，即随意能入；欲入初净律定乃至想受灭定，即随意能入；欲入初遍处乃至第十遍处，即随意能入；欲入三解脱门，即随意能入；欲引发五神通，即随意能引发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虽入四净律乃至引发五神通，而不受彼果，由此因缘不堕净律、无量等智乃至灭定及于功德势力而生，亦不证预留果，或依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，未欲利乐诸有情故，随欲摄受所应受身，既随所愿皆能摄受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复次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成就无上菩提座意，常不远离大菩提心，不贵重色，不贵重受想行识，不贵重眼处乃至意处，不贵重色处乃至法处，不贵重眼界乃至意界，不贵重色界乃至法界，不贵重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不贵重眼处乃至意处，不贵重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不贵重诸相，不贵重所依，不贵重住伴，不贵重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贵重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不贵重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不贵重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不贵重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不贵重四圣地，不贵重十八空，不贵重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不贵重实地，不贵重无眼六神通，不贵重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不贵重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不贵重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不贵重一切智道相智 一切相知，不贵重声闻地、独觉地、菩萨地、如来地，不贵重成熟有情、严净佛土，不贵重一切菩萨摩诃萨行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不贵重多见诸佛，不贵重众诸善根，何以故？善现是菩萨摩诃萨，达一切法，性相皆空，与虚空等都不可得。不见有法可生贵重，能生所生、生时、生处，由此而生，皆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善现是一切法与虚空等，自相本空，无性为性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无上菩提座意，常不远离大菩提心，身似威仪，往来入出，举足下足，心无散乱，行住坐卧禁止威仪，所作事业皆住正念。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不自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未遇扰意诸有情故，现处居家方便善巧，虽现摄受无欲乐具，而于其中不生染着，皆为济及诸有情故，为诸有情虚实失实，虚饮失饮，虚衣失衣，虚秤失秤，乃至一切所需之物，皆及施之，令其意满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自行布施波罗蜜多，也劝他行布施波罗蜜多，恒正称扬行布施波罗蜜多法，欢喜赞叹行布施波罗蜜多者，乃至自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劝他行般若波罗蜜多，恒正称扬行般若波罗蜜多法，欢喜赞叹行布施波罗蜜多者，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现处居家，以神通力或大愿力摄受种种七宝资具，满展不周，乃至三千大千世界，持以供养佛法僧宝，即施贫乏诸有情类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虽现处居家，而常修梵行，终不受用诸妙玉境，虽现摄受种种珍财，而于其中不起染着，又于摄受诸欲乐具及真才时，终不逼迫诸有情类，令生忧苦。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不自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有执金刚药叉神长恒随左右，密为守护，常作是念：此菩萨摩诃萨不久当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愿我恒随密为守护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常有五足执金刚神随诸守护，时无暂舍，人非人等不能损害 诸天魔凡集于世间，亦无有能以法破坏所发无上正等决心。由此因缘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身心安隐，常无扰乱，善现是菩萨摩诃萨，世间无根，常无缺减。所谓眼耳鼻舌身根，出世无根，亦无缺减，为信、精进、念、定、慧根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，身之圆满，相好庄严，心诸功德念念增进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复此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常作上士，不作下士。具受善现白言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云何名为常作上士，不作下士？白言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一切烦恼不复现前，刹那刹那功德增进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于一切时心无散乱。是故我说常作上士，不作下士。不此善现是菩萨摩诃萨，成就无上菩提座意，常不远离大菩提心，恒修静命，不行咒术、医药、占卜诸邪命事，不为名利咒诸鬼神，令着男女问其吉凶，亦不咒尽男女大小、旁生鬼等现稀有事，亦不占相筹量长短、财位男女诸善恶事，亦不玄忌寒热风减吉凶好恶祸乱有情，亦不咒尽和合汤药、左道疗机、结号贵人，亦不为他通知使命，现亲友相寻利求名，尚不染心观世男女，欢笑语语，况有余事？亦不恭敬供养鬼神。是故我说常作上士，不作下士。所以者何？善现是菩萨摩诃萨，知一切法性相皆空，性相空中不见有相，不见相故，远离种种邪命咒术、医药、占相，唯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与诸有情常作扰矣。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复此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于诸世间文章记忆虽得善巧而不爱着。所以者何？善现是菩萨摩诃萨，答一切法性相皆空，性相空中世间所有文章记忆皆不可得，又诸世间文章记忆皆杂秽语邪命所摄，是故菩萨知而不为， 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于诸世俗外道殊论，虽亦善之而不乐着，可以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。答：一切法皆毕竟空，毕竟空中一切殊论皆不可得。有诸世俗外道殊论所说理事多有增减，与菩萨道非为随顺，皆是细论杂会语摄，故诸菩萨知而不乐。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复次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复有所于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我当为汝分别解说，汝应谛听，极善思维。善现请言：唯然愿说，我等大众专意乐闻。佛言：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通达诸法，皆无所有，常不远离菩提座意，不乐观察，论说诸运、诸处、诸界，随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，于运处界，性相空理，一善思维，善通达故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不乐观察，论说众事，随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，与一切众，性相皆空，一善思维，善通达故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不乐观察，论说王事，随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，住本性空，不见少法，有胜有劣，贵贱相过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不乐观察，论说贼事，随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，住自相空，不见少法，有得有失，与夺相过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不乐观察，论说君事，随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，住本性空，不见诸法有多有少，聚散相故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不乐观察，论说战事，随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，善住真如，一切法空，不见少法，有强有弱，爱会相故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不乐观察，论说诚意事，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，住虚空界空，不见少法，有摄不摄，好恶相故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不乐观察，论说居落事，随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，住一切法空，不见少法，有增有减，合离相故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不乐观察，论说国土事，随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实际，不见诸法有属不属，此彼相故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不乐观察，论说我有情，乃至知者见者事，随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，住毕竟空，都不见我乃至见者，若有若无差别相故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 不乐观察，论说相好事。所以这个是菩萨摩诃萨善住无相，不见诸法有好有丑差别相故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，论说世间如是等事，但乐观察，论说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远离众相，能证无上正等觉故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常不远离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离千贪事；修行境界波罗蜜多，离破戒事；修行安忍波罗蜜多，离忿会事；修行精进波罗蜜多，离懈怠事；修行静虑波罗蜜多，离散动事；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离恶慧事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虽行一切法空，而爱乐正法，不爱非法，恒愿扰仪一切有情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虽行不可得空，而常称赞三宝功德，利益安乐一切有情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虽行诸法真如法界一味之相，而乐称赞真如法界种种功德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虽知诸法皆毕竟空，而爱善友，不乐恶友。言善友者，为佛、菩萨，若诸声闻、独觉乘等，能善教化，安利有情，令取无上正等菩提，亦名善友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，常乐亲见一切如来应证等觉。若闻如来应证等觉，在于世界现说正法，即以愿力往生彼界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听受正法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若昼若夜常不远离念佛作意，常不远离闻法作意。由此因缘，随诸国土有佛世尊现说正法，即成愿力往彼受生，或称神通往彼听法。由是因缘，此诸菩萨生生之处常不离佛，恒闻正法无间无断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常为利乐诸有情故，虽能现起出境律定，乃至非想非非想出定，而巧方便起欲界心，教诸有情实善业道，亦随愿力现生欲界有佛国土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，听闻正法修诸圣行。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不辞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常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常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常行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常行苦集灭道圣地，常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旨，常修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常修八解脱、八圣处、 九次立定十遍出。常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常修无眼六神通，常修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常修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常修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常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常修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常求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常于自地不起疑惑，不作是念，我是不退转，我非不退转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不见少法可与无上正等菩提说有退转，说无退转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与自地法无惑无疑，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与自地法以善了之，善通达故。善现如欲留国者住欲留国，与自国法无惑无疑，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及诸如来应证等觉各住自国，与自国法亦无惑无疑。是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于自所住不退转地所设诸法，现知现见无惑无疑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住此地中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修诸功德，有魔事起即能觉知，不随魔事势力而转，善能摧伏种种魔事，令不障碍所修功德。善现如有造作无间业者，彼无间心恒常随诸，乃至命中亦不能舍，何以故？善现彼能等起无间业缠增上势力，恒常随转，乃至命尽亦不能服，设有余心不能折碍。是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安住自地其心不动，无所分别，世间天人阿苏罗等皆不能转，何以故？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其心坚固，超诸世间天人魔凡阿苏罗等，已入菩萨正性离生，住不退地，已得菩萨殊胜神通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从一佛国至于佛国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及佛弟子，听闻正法与诸佛所种诸善根，请问菩萨所学法义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安住自地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基于善法，有魔事起即能觉知，终不随顺魔事而转，方便善巧及诸魔事，至实际中方便除灭，与自地法无惑无疑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皆入实际，通达实际，非一为多，与实际中无所分别，亦与实际无惑无疑，与自地法亦无犹豫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摄转受生，亦于实际无复退转，终不发起去向声闻独觉地心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达一切法自相皆空，于此空中不见有法，若生若灭，若染若净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 乃至转身，亦不以我当得无上正等菩提为不当得。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答一切法皆自相空，即是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安住自地，不随他缘，与自地法无能坏者。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无动无退转智，一切恶缘不能轻动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设有恶魔作佛形象来至其所，作如是言：如今应求阿罗汉果，永尽诸漏证般涅盘，汝未堪受大菩提记，亦未证得无生法忍，如今未有不退转地诸行状相，如来不应受汝无上大菩提记。要有具足不退转地诸行状相，乃可蒙佛授予无上大菩提记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闻彼语已，心无转变，不惊不怖，不退不没，是菩萨摩诃萨应自证之。我与过去佛世尊所必已受的大菩提记，何以故？菩萨成就如是圣法，定蒙如来应证等觉受菩提记。我已成就如是圣法，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不受我记？故我过去与诸佛所定已受得大菩提记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设有恶魔或魔使者作佛形象来受菩萨声闻地记，或受菩萨独觉地记，为菩萨言：如善男子何用无上正等菩提，生死轮回久受大苦，亦自速证无余涅盘，永离生死，毕竟安乐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闻彼语已，作是念言：此定恶魔或魔使者乍现佛像，扰乱我心，受我声闻独觉地记，令退无上正等菩提，随者何？定无诸佛教诸菩萨去向声闻或独觉地，弃舍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设有恶魔或魔使者乍现佛像，与菩萨言：如所受持大乘经典，非佛所说，亦非如来弟子所说，是诸恶魔或诸外道为诓惑汝，作如是说，如今不应受持读诵。是菩萨摩诃萨闻彼语已，作是念言：此定恶魔或魔眷属，令我厌舍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故，说大乘甚深经典，非佛所说，亦非如来弟子所说，随者何？离此经典能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定无是处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当知已住不退转地，过去诸佛久已受彼大菩提记，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具足成就不退转地诸行状相，若诸菩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当知已受大菩提记，必已安住不退转地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不辞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摄受正法， 护持正法，不惜生命，况于亲财。释菩萨摩诃萨常作是念：我宁弃舍亲友、真财及自身命，终不弃舍诸佛正法。何以故？亲友、真财及自身命，生生恒有，甚为易得。诸佛正法百千俱至诺由他劫，乃得一遇，欲以长夜获大利乐，故我定应精勤守护。善现释菩萨摩诃萨护正法时，应作是念：我不为护一佛、二佛乃至百千诸佛正法，普为护持十方三世诸佛正法，令不亏损。十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何等名为诸佛正法？释菩萨摩诃萨云何护持不惜生命？佛告善现：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所觉所说一切法空，如是名为诸佛正法。有愚痴类诽谤毁字言：此非法，非毗奈耶，非天人师所说圣教，修行此法不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不证涅槃究竟安乐。善现释菩萨摩诃萨护持此法，不惜生命，恒作是念：诸佛所说一切法空，是诸有情所归依处，菩萨修学速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拔诸有情生老病死，令得究竟安乐涅槃，故应护持不惜生命。又作是念：无一堕在未来佛树，佛已授我大菩提记，有此因缘，诸佛正法即是我法，我应护持不惜生命。我未来世得作佛时，亦为有情当说如是诸法空故。善现释菩萨摩诃萨见此义利，护持如来所说正法，不惜生命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常无懈废。善现若释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若此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闻诸如来应证等觉所说正法，无惑无疑，闻已受持，常不忘失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。何以故？释菩萨摩诃萨以善正德陀罗尼故。儿时善现白言：世尊，释菩萨摩诃萨以得何等陀罗尼故？闻诸如来应证等觉所说正法，无惑无疑，闻已受持，常不忘失。佛言：善现释菩萨摩诃萨以得无尽藏陀罗尼、海印陀罗尼、莲花众藏陀罗尼等故，闻诸如来应证等觉所说正法，无惑无疑，闻已受持，常不忘失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释菩萨摩诃萨但闻如来应证等觉所说正法，无惑无疑，闻已受持，常不忘失。未闻菩萨独觉声闻天龙药叉阿素罗等所说正法，亦能与彼无惑无疑，闻已受持，常不忘失。佛言：善现释菩萨摩诃萨普闻一切有情言因 文字意趣，悉能解了，无惑无疑。穷未来际，常不忘时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以得无尽藏陀罗尼等，任持所说，令不忘故。善信，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第二分，甚深一品第五十五之一。儿时，具受善现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成就广大无量无数无有边际不可思议殊胜功德。”佛言：“善现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成就广大无量无数无有边际不可思议殊胜功德。所以者何？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以得殊胜无量无边不共声闻及独觉智。是菩萨摩诃萨住此智中，引发殊胜四外解。由此殊胜四外解，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无能问难，令此菩萨智慧辩才，至穷尽者。儿时，善现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能如净切沙劫，宣说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。由佛所说诸行状相，显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成就无边殊胜功德。”唯愿如来应证等觉，复为菩萨摩诃萨众说甚深意，令诸菩萨摩诃萨众安住其中，能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令速圆满；能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令速圆满；能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令速圆满；能住苦集灭道圣地，令速圆满；能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令速圆满；能修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令速圆满；能修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令速圆满；能修空、无相、无愿解脱门，令速圆满；能修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令速圆满；能修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令速圆满；能修五眼六神通，令速圆满；能修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令速圆满；能修三十二大事相、八十随好，令速圆满；能修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，令速圆满；能修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令速圆满。佛告善信：“善哉善哉，如今乃能为诸菩萨摩诃萨众，请问如来应证等觉甚深意处，令诸菩萨摩诃萨众安住其中，修筑功德，令速圆满。”善现当知，甚深意处为空、无相、无愿、无作、无生、无灭、极净、涅槃、真如、八戒、法性、实际、如是等名，甚深意处。善现当知如是所说甚深意处种种增语，皆显涅槃为甚深意。儿时善现复白佛言：“为但涅槃名甚深意，为诸语法亦名甚深。”佛告善现：“于一切法亦名甚深，何以故？”善现：“色亦名甚深，受想行识亦名甚深，眼处乃至意处亦名甚深， 色处乃至法处，一名甚深。眼界乃至意界，一名甚深。色界乃至法界，一名甚深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一名甚深。眼处乃至意处，一名甚深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一名甚深。地界乃至识界，一名甚深。无明乃至老死，一名甚深。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名甚深。苦集灭道圣地，一名甚深。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一名甚深。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一名甚深。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一名甚深。空、无相、无愿解脱门，一名甚深。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一名甚深。三乘菩萨所行十地，一名甚深。五眼六神通，一名甚深。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一名甚深。三十二大士相、八十随好，一名甚深。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，一名甚深。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，一名甚深。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一名甚深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一名甚深。卷第449。